文章脚印，作者丸鼎君。乡愁是美学，不是经济学。思乡不需要奖赏，也用不着和别人竞赛。我的乡愁是浪漫而略尽颓废，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。你该记得那个传说，人死了，他的鬼魂要把生前留下的脚印一个一个都捡起来。为了做这件事，他的鬼魂把生平经过的路再走一遍，车中、床中、桥上、路上、街头、巷尾，脚印永远不灭。纵然桥已坍了，船已沉了，路已翻修铺上柏油，河岸已变成水坝，一旦鬼魂重到，他的脚印自会一个一个浮上来。有时候我一想起这个传说真激动，有时候我也一想起这个传说就怀疑，这个传说跟别的传说怎样去调和呢？末日大限将到的时候，牛头马面不是拿着金牌和锁链在旁等候出窍的灵魂吗？以后是审判，是刑罚，他哪能有时间去捡脚印？以后是喝孟婆汤，是投胎转世，他哪能有能力去捡脚印？好，古圣先贤创设神话，今圣后贤修正神话，我们只有拆开那个深严的故事结构，容纳新的传奇。我想拾脚印的情节恐怕很复杂，超出众所周知。像我一样，如果可能，我要连你的脚印一并收拾妥当。我要捡回来的不只是脚印，那些歌在我们唱歌的地方，四处有抛掷的音符，歌声冻在原处，等我吹 一口气再想起来，那些泪在我流过泪的地方，热泪化成铁浆，倒流入腔，凝成铁心肝肠，就地从零，肝铁还原成浆，还原成泪，老泪如陈年酒酿，人散落，泪散落，歌声散落，脚印散落，我仔细收拾，如同像夜光杯中仔细沾满葡萄美酒。也许重要的是，应该在生前办理，死后带太无凭，太渺茫难期。也许捡脚印的故事只是提醒游鱼在垂暮之年做一次回顾式的旅行。镜花水月，回首都有真在，若把平生行程再走一遍，这旅程的终站当然就是故乡。人老了，能再年轻一次吗？似乎不能。所有的方法都试验过，失败了。但我想有个秘方可以尝试，这就是名为捡脚印的旅行。这种旅行和当年逆向，可以在程序上倒过来去实施，所以年关也仿佛倒流。以我而论，我若站在江头江尾，想当年明世过江澄清，我觉得我20岁；我若坐在水穷处，云起时看红，看上帝在秦岭为中国人立的约，看红怎样照着皇宫的颜色给山化妆，我15岁。如果我赤足站在当初看蚂蚁打架，看鸡上树的地方，让泥地由脚心头到由脚心到头感动我，我只有6岁。乡间父老讲故事，说是两个旅行的人住在旅店里认识的，闲谈中互相夸耀自己的家乡有高楼。一个说，我们家乡有座楼，楼底上有个麻雀窝，窝里有几个麻雀蛋，有一天不知怎么窝破了，这些蛋在半空中孵化，幼雀破巢而出，还没等落到地上，新生的麻雀就翅膀硬了，可以飞了。所以那些麻雀一个也没摔死，都贴地飞，然后一飞冲天。你想那座楼有多高？愿你还记得这个故事，你遗忘了太多的东西，忘了故事，忘了歌，忘了许多人名地名，怎么可能呢？那些故事，那些歌，那些人名地名，应该与我们的灵魂同在，与我们的人格同在。你究竟是怎样使用你的记忆呢？那个旅客说，你想， 我家乡的楼有多高？另一个旅客笑一笑，不温不火。我们家乡也有一座高楼，有一次有个小女孩从楼顶上掉了下来，到了地面上，她已长成了一个老太太。我们这座楼比你们那一座怎么样？当年悠然神往，一心想奔去看那样的楼，千山万水不辞远。现在呢，我想高楼不在远方，它就是故乡。我一旦回到故乡，会恍然觉得当年从楼顶跳下来，落地变成了老翁，真快，真简单，真干净。种种成长的痛苦，萎缩的痛苦，种种期许，种种幻灭，生命中那些长跑、长考、常年煎熬、长夜痛苦，根本没有时间，也没有机会发生。昨日今我一瞬间，时间不容庸人自扰。